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上周北京图书订货会刚刚落下帷幕，由北京市妇联联合第二书房共同启动的第一书包项目在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正式发布成果。如何让孩子和书有最美好的第一次相遇，如何引导孩子的阅读，如何为孩子选择书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要和大家聊聊这些话题。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读书俱乐部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王志庚老师，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嗯，先介绍一下王老师。王志庚先生呢是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主任兼少年儿童馆馆长，研究馆员，儿童阅读领读者，长期从事童书研究和翻译评论的工作，写了很多理论书籍，同时也翻译了很多非常有名的作品，在节目中我们会给大家介绍。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第二书房的创始人李岩老师，欢迎李岩老师。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说说吧，我觉得喜欢书的朋友，北京图书订货会大家都有关注，可能也看到了第二书房启动的这个项目啊，我们简单的聊一聊。 嗯，好的。 嗯，李岩老师先来。 我来吧，行，可以。那个第一书包应该是今年，应该是去年的4月23日正式在北京启动。然后呢，我们紧接着就组建了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团队。这个团队呢，就包括王志庚老师呢做我们这个项目的观察组的组长，然后由孙丽丽、李一曼、王林老师还有陈淼淼老师组成一个专家团队，就马不停蹄开始工作，就工作了差不多多半年的时间。然后到现在呢，基本上成果已经出来，就包括了150本的价50，总共200本的一个书单。同时呢，我们会选其中的一部分呢组成一个第一书包。这个过程呢是确实很艰辛的，也是很辛苦的。一会儿王志庚老师会跟大家讲一讲第一书包。之所以说为什么会做这个第一书包，是因为我们第二书房一直在关注儿童阅读嘛。 对， 哎，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案例，就是我们一些会员，就是特别是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就在后悔说第一个孩子当时啥也不懂，错过了很多机会。这么好的书不知道， 第二个重新来一遍 啊第二个他就在想一定要从小这个把孩子这块抓起来，那我们就想那更多的第一个孩子呢，他们就起跑线了，就会摸索很多时间嘛。那我们就一定要让，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呢，不要再错过这么好的一个阅读的敏感期了。所以我们就才下决心做这个事儿。 对，我记得启动是在去年世界读书日那一天。 世界读书那天。 对，我们一块儿啊，在 还是你主持的吧？ 对，在第二书房啊，我觉得也特别的荣幸。那天其实也见到了王志庚老师，整个这个过程您都是深度参与的啊。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收音机前的朋友可能还不是那么了解第一书包啊。第一书包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针对什么样的群体？它的意义、它的初衷是什么？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书包呢，实际上它是第二书房的一个项目的名称。实际上，做的具体内容呢，就是要为0到3岁的婴幼儿选择合适他们读的童书，啊，就是一个针对这个婴幼儿的一个书单。 嗯。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有和我一样的最初的疑惑哈，0到3岁的孩子，他懂个啥？他能读吗？他不就是在那玩玩闹闹吗？这个你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真的，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开始了阅读的过程吗？ 是的，儿童的阅读是从0岁开始的，一出生以后就开始就可以有阅读了。当然我们说的阅读呢是广义的阅读，不是孩子自己拿着书翻书啊。因为孩子首先要学会读书，就是学会读书这件事儿很重要。书 一开始的对于孩子们来讲它就像一个玩具，但是又是不同于玩具，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比如说0到6个月的时候，家长主要是以声音的啊文字朗读为主， 嗯， 熏陶感染我们儿童的耳朵。实际上用这种听觉的信息刺激儿童大脑发育是非常重要的， 嗯 啊，我们就是特别是家长的朗读的声音，它的节奏，它的质感，它的情感的传递，非常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那种安全感。 嗯，那个时候他或许不认识，肯定是不认识字的，但家长的声音，妈妈的声音，那种亲子阅读，其实开启了他阅读的一个模式哈。嗯， 是的， 我们也说就是0到3岁是一个阅读敏感期，那这个敏感期如果我们培养好了，对他今后的阅读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所谓的阅读敏感期呢，实际上是儿童的大脑发展，特别是语言发展啊，就是他要在，因为语言呢是一个后天习得的经验，他我们在给孩子造就一个这个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还是文学语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让孩子能够频繁地接触到生活当中或者是文学当中的那些词语，那些故事，包括那些价值观。 嗯， 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给孩子造就一个这样的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是要主要呢是要合适的读本， 嗯， 就是要合适孩子听的看的书，因为孩子最初的阅读0到6个月是以听力为主，那么6个月之上就是孩子儿童的我们的当他视觉发展成熟以后他就可以看了， 嗯， 但是他还不会读文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0到6个月是以听觉为主，那么六个月以后孩子就可以看了，这个时候就是他听着家长的声音看着画面，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当然是以绘本为主了， 嗯， 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把声音和画面合成，在他的大脑当中进行合成以后，他就可以理解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画面呀，这个人物啊，甚至是说连环的几个画面放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故事。 嗯， 嗯，这时候他通过两种渠道 是的 获取信息了， 叫我们把它叫做双通道的儿童的信息获取和 加工，哦，视觉和听觉在一块儿， 是的 啊，慢慢的0到3岁啊，其实很多新手爸妈是不太了解的，而且我们也觉得现在童书浩如烟海，而且尤其是绘本，我们觉得哎呀都挺好看的，这个选择可能还有门道，一会儿让王老师好好给讲讲啊。其实说到我们这个第一书包诞生的过程和它的初衷，包括后续的这个市场运作模式，可能在最初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找到合作伙伴啊，有妇联的支持，可能一开始是有一个非常周密的筹备谋划，这方面连老师可以介绍一下吗？ 嗯，好的。嗯，这件事确实我们准备的挺早，也很久。为什么迟迟不该动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太重要了。 嗯， 其实有一种非常敬畏的心在那儿，因为这个孩子的事嘛，本身就特别的小心。因为没有好的方法，没有好的团队，很时机不成熟就不敢动。现在是我们认为所有的时机都已经成熟了。一是，我们现在90后、85后的这些家长的自我觉醒挺强的，他们自己本身受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所以把孩子教育看得很重，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国家开始重视。大家看到我们国家13-5有一个中国儿童发展纲要，提出了很多就是关于儿童早期的教育的这方面的一些政策。 嗯， 另外是最近的，大家看到18年的初期开了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了一个要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工作。 嗯， 哎，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为什么国家现在这么重视呢？前几年开始重视是全民阅读，但是都发现全民阅读的七寸核心点是在儿童， 嗯， 儿童又是越早越好，特别是2到3岁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孩子发育非常的快。刚刚志刚馆长讲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很多以后再难以弥补。 嗯 嗯，从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是我们是有大召开，为规划了我们国家未来20-30年的规划，一个时间节点，特别是2049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呢，正好是我们现在的孩子，现在出生的孩子，到那个时候正好30岁，人称说30而立。那个时候，这一群孩子，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个的素质、能力水平，对我们整个我们国家下一个100年起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嗯， 这就是一个政治、一个国家、民族高度去考虑。但我们现在呢，现在如果不未雨绸缪去做很多的工作，我们一定会很多的是补救。就像我们现在做全民阅读， 咱们都不爱读书，不爱读书。其实我们观察，其实还是有很多爱读书的人。 嗯、 但是研究以后发现，就是现在爱读书的人一定有一个书香童年，他一定有一个小时候非常好的一个书香的环境。 嗯， 是吧？是我们小时候错过了很多人。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全民阅读环境好，家庭阅读氛围好的话，那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他一定是个爱读书的孩子，一定爱读书一代人。那么全民阅读真正就坐实了，就真的成为一种生活了。 嗯，所以李岩老师有一句话就说得非常好啊，有爱 读书的 孩子就有我们放心的未来啊。那其实我们这次第一书包项目，王志庚老师啊是担任了专家组的组长，还有几位，王林、孙丽丽、李一曼、陈淼淼，都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专家团队的成员。历时半年多的时间，从6000多册童书中多次甄别遴选，最终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书单。 嗯， 其实是替家长们完成了一次遴选的过程，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没有接触到儿童教育理论，我们可能也就是蒙着来，或者说、你看这个书挺热的，销量挺好，点击量挺高的，我就去选了，就这种随意性是比较强的。那我就想问问王老师，这么多童书6000多册，专家组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啊，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哈。 嗯， 确实现在刚才李岩老师说了，我们现在国内对于儿童阅读这件事情很重视，特别是出版界，过去10年我们引进了非常多的很优秀的世界各国的优秀的儿童图书，特别是包括是0到3岁的这个低幼的绘本啊，我们把它叫婴幼儿绘本、大概我们掌握的数字呢，就是有6000种左右。 6000种左右 ，这个呢，就是实际上你想0到3岁的孩子，当然我们是主要是以这个养育为主， 嗯， 那家长怎么可能会去读完这么多呢？ 对 不对？对 呀。 然后这个里其实大部分的家庭还没在儿童早期阅读方面还没有启蒙，他都不觉得 没有这个意识， 不觉得阅读很重要， 嗯， 或者是说有的家庭知道阅读很重要，但是不知道去给孩子选什么书， 嗯， 其实这里呢就有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很关键的问题，叫做选书难。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用专业的方法去在所有我们掌握的这些一个书的海洋当中去选择合适这个年龄段的所有孩子读的书。 嗯 嗯，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第一个这个原则，其实就叫做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我们专家团队一定是一个全面的，因为给儿童选书它涉及到很多专业，比如说儿童心理学，儿科学，就是医学领域的儿科学，然后教育学、心理学，但是还有像我们图书馆学，包括是这个很多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跟儿童教育相关联的这些细分的学科。 我问你一句，为什么还有就儿童医学在里头？ 就是因为这个比如像儿童的早期他的生理发展啊， 嗯， 生理上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就说从抬头啊、翻身啊、滚啊、爬呀、站呀、坐呀，甚至是走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生理的过程，而不同的孩子会有差异性的。其实阅读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大概5%到10%的孩子先天有阅读障碍。 哦， 所以这个阅读障碍实际上是个临床医学的这个现象。 它会体现在哪儿呢？这种障碍 它会体现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呢，比方说他有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他比如我们说儿童的阅读行为，儿童阅读行为他要知道书和玩具的区分，比方说我们说给他读的时候，他要知道书是从前往后翻，书要一页一页的翻，对吧？书上下不能颠倒，左右不能颠倒。然后大一点，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们的文字是要从一行一行的读，从上往下读，从左往右读。那么这都是阅读的规范。实际上我们成人来讲，包括我们大一点的孩子，他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认知和规范。但是确实在很小一部分的孩子眼里，我们就说文字阅读，在我们的正常人眼里，文字是一个一个的，然后文字之间是有个空格的，对吧？有一个空格，然后我们读的时候会连续读，它是静止的放在那里的。但是在有一部分儿童那里，他的文字是跳跃的，他不能区分文字和图画， 这就是所谓的 他当然还有就是说他不能够，比如说有些儿童他不能够建构那个两个前后两个页面之间的逻辑关系，比如说前面这个孩子是在这个位置，然后翻过来之后他换了一个位置，中间有个位移，然后周围比如说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有的孩子他不能建构这样的 理解。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他通过早期的阅读是可以发现的， 嗯、 也是通过临床的干预可以校正的。 哦，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医学的这个临，特别是儿科学的专家，包括脑科学的专家要进来， 嗯， 给到专业的指导， 就是全方位的、 啊、 全息的研究和判断。 啊、是的，是的， 嗯嗯。所以我们专家团队刚才说啊，就是各个方面非常的棒。 是的。 那最终设定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就是标准呢，就是第一个标准，嗯、我们叫做安全性原则。 嗯， 这是因为毕竟是给0到3岁的孩子选书，特别是比如说0到6岁、0到6个月，然后6到12个月的这孩子，他们这些孩子呢，还完全不理解书，他刚会比如说抓呀、拿呀，是他就还 吃呢、 还吃呢，所以他们会咬的， 嗯， 真的是会往嘴里咬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选书，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选书，比如说他要能够接触的话，一定要选那些安全的，比如说纸张、油墨，甚至是那个有不现在有很多布书吗？ 嗯， 还有塑料书、洗澡书啊，像这些书一定它的材质是安全的，绝对是要环保，不能够有任何对于我们儿童的皮肤啊，对于他的这个比如说味觉呀，包括甚至是视觉呀这些有任何的损伤的，所以安全性是第一原则。嗯，不仅仅是针对婴幼儿这0到1岁、0到1的这些孩子， 嗯， 2到3岁的孩子也是一样。那么他们会走了，会说话了，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他们的安全性。比方说，有的孩子会跑了，那我们的书，比如1到2岁学步期的孩子，这个书一定是硬板书，我们把它叫纸板书，那个角一定是圆的， 嗯， 不能是方角，啊，像这些东西呢，一定要考虑的。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安全性原则，这是第一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其实叫做适用性原则， 嗯， 因为0到3岁的孩子一共有36个月，在这个年龄段呢，他们的生理发展是差距很大的。一个孩子，比如说你如果，比如说你自己家里的孩子，你有1个星期没见他，你会发现他有很大的成长， 嗯， 就在生理上， 嗯， 其实阅读能力上也是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叫做适用性原则，就是给0到6个月的孩子选，和6到12个月的，往12到24个月的，24到36个月的不同月龄的孩子要选不同的书，要选适合的，根据他的比如说手脚，然后视觉，然后甚至是他的生理发展，配合相应的适合这个月龄的书。所以这个叫做适用性原则啊，这个就针对他的生理发展配合相关的，就是应该比如说发展他的视力，发展他的听觉，发展他的这个手脑并用啊，那， 嗯， 这个呢都叫适用性。第三个叫做全面性原则，因为一个儿童的全面发展有5大领域啊，我们把它叫做比如说有科学啊，有艺术，有数学， 嗯， 有认知，那么还有呢就是语言，就这5大领域呢是一个孩子在入园前，进入幼儿园之前，他应该在这5大领域都有所发展。 嗯， 啊，不能是说我们只是偏某一个领域，比如说特别强调他的语言，可能他的数数就是包括认知， 嗯， 可能就差。如果说特别强调认知，可能他的文学就是艺术方面， 嗯， 可能又会落后。所以要那个要均衡发展。 嗯， 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要选书的时候要考虑到全面性。具体某一本书，它可能某一个方面的功能，或者是某几个方面的维度上的功能，都能够啊促进儿童在比如某个领域的发展。所以这个我们选书的时候要掌握的，这是第三个原则，叫做全面性原则。 嗯， 当然第四一个原则呢叫做多样性原则。所谓多样性原则呢，就是说，因为书啊，它实际上是以我们大人教给儿童的一个文化载体啊，它是一个文艺类型了。 嗯， 那么又有比如中国的书。国外的书，国外呢还有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啊，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书，包括不共同的题材，比方说我们有文学书， 嗯， 还有科普书，还有诗歌，还有语言，甚至还有散文，就这个文体，当然还有形式，有翻书，有动动书，触摸书，发声书，立体书，哎，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书，所以这些呢，我们把它综合放在一起，叫做多样性， 嗯， 能够让孩子在这个阶段感受到。哦，有这么多好玩的书，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书，所以书不是只有文字和图画，可以翻页就是，那就是孩子的书了，不是这样的。其实在0到3岁，为了让孩子学会阅读这件事儿， 嗯， 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形式和题材的书，所以这个我们叫做多样性， 嗯。 所以这次我们的书单里头啊，有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啊这种类型， 嗯， 这是第四个原则， 嗯。 最后一个原则呢叫分级推荐的原则。 嗯， 所以毕竟我们选的这个书单它是有限的，刚才说我们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是6000种， 嗯， 但是我们选出来这 两百种，它是一个代表的，是一个基于上面这个四个原则我们选出来的书。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选的这些书是希望孩子通过阅读这些书去阅读更多的书。 嗯，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这个分级推荐，就是五十种书是核心书，它是最核心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把它读到，叫必读书。然后在这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150种的推荐书目。那么这些是就是家庭啊，或者是家长啊，可以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的情况选择性的去读。 嗯， 啊，所以这个叫做分级推荐。 嗯， 这个我给您讲，一共实际上五个原则。 嗯，真的非常不容易啊！我们也感觉到这个专家团队，这个心思啊，真的是非常的细密，考虑的非常非常周全。我们现在看到哦，好像有200种啊，其实50种是核心的，150种是推荐的。我们也不知道遴选的时候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思想上的、理论上的准备，安全性、适用性、全面性、多样性，还有分级推荐啊，其实。我觉得是给所有的孩子包括家长推开了一扇阅读的门，引起兴趣，教会他一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如果真的习得了，对他未来的人生可能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嗯， 那我们知道其实第一书包作为一个项目也是有后期的运作模式，刚才李岩老师都已经展望到100年之后了啊，何等的有意义啊。那比如说现在我们进行到这个阶段，您对未来是怎么期待的，然后后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出现？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事儿，很多事真的是重新，真的是去没有现场的那个可借鉴的。国外有很多的类似的事都是政府主导， 嗯， 都是政府强力参与，几百亿去投的。但他们这个项目我看了，前期都是有民间、有基金会、有专业人员先去城市去做。哎，做的这个事觉得哎，真的意义很大，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把一个好事变成大好事的时候呢，哎，政府自然就会来接上来去做的。那么在我们国家，我觉得这应该是个规律，也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做的这件事能让政府看到，尽管政府看到这真的是一件利国利民利未来一件大事的时候呢，政府一定会去有更大的力量去做。但这以前我们怎么做呢？其实我们现在是这么考虑的，因为这是个大的公益事业，我们希望它通过市场化的东西，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获得了一个宝贝的一个经验，就是市场在配资源，配这种发挥决定性作用。那这个怎么发挥呢？因为我们看到刚才也讲到，就我们是有市场资源的，是需求的， 嗯， 是吧？另外一个呢是现在的传播有很到位，互联网也很发达，我们这个传播也是很通透的。另外一个我们的产品呢也非常好的是得到了很多的出版社的支持，给我们都非常好的价格， 嗯， 我们呢就有一个空间来做大量的市场和传播，那唤起更多的需求。市场需求这是决定性的，这是最大的力量在这里。然后我们这个产品不仅仅是一个书了，我们里面一开始设计它就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立体的全面的综合的一个阅读启蒙的工具包。这里面包括书之外有比如说阅读成长尺，我们做了就是每个月龄应该读的书搁到每个月龄里面，在对应的每个阶段的父母应该看的书，然后我那一贴你就照这个就往下读，基本上不会错。 嗯，就是给你个路线图。 哎，有个路线图，还有个时间表。 嗯， 哎，至少在入门阅读启蒙这个阶段，少走弯路，这最核心的这个关键，你也在学习，然后呢，就这个阶段基本保证不会有太大的错误了。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专门有阅读亲子阅读的指导手册。 嗯， 哎，这个手册已经基本定稿。基本上跟新手妈妈、新手爸爸这么一个一个育儿的操作手册吧。要么一个孩子生下来，他们更多的干嘛？我们的过去的经验就更多的在养育方面，就是奶粉、尿布，这占了主要的精力时间，是吧？孩子教育就没有。我们希望我们这改变一个东西，就是把孩子从现在开始呢，从灌注养育，还要灌注教育。这是美国从60几年就开始转变的，就是从灌注养育到灌注教育，对整个人口素质的提高就很大。那我们这个书包还会靠什么？还会做一份保险。 还有保险、 就是、哎，我们想跟孩子这个阶段的家长对保险也不太重视、 嗯、 是吧，我们想联系一个大的保险公司呢，跟这个阶段婴幼儿那边意外大病保险啦，一份保险让他们有这种意识，同时也是这个书包的一个赠值的一个福利。 嗯， 哎，这里面还会有，一定有像百度给我们提供了有几百块钱的 那个免费听收听课的课程， 嗯， 哎，有这样的课程，然后我们还会组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专家团队， 嗯， 对这些新手父母呢进行长期的跟踪， 嗯， 和支持，因为他们之间啊更多的是一种焦虑，其实好多事不是问题，因为你想得多。 嗯， 有这样对孩子距离希望太大，所以说你很焦虑，嗯，那么会组织这样的社群和专家答疑，让这些家长，这些新手家长呢， 嗯， 基本上把这个焦虑和一些问题呢进行解决。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这个超职工， 嗯， 说就2078，我们会放在一个比较好的拉杆箱里面，它是一个礼物，就是刚才您讲的，是孩子进入阅读大门的第一个台阶。 嗯， 我们希望从此呢，孩子就进入阅读大门，就由自己的一个叫进斧头。 嗯， 我们跟他一个进斧头，比跟孩子金赛银赛要强嘛。你记住，中国很有智慧的，就我们过去讲，3岁看大，7岁看老。 嗯， 其实就是没有量化，但也是我们的经验。还有我们现在说那个叫我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什么才叫黄金屋？那现在我们，大数据科学的发展就能给我们一个条件，我们要跟踪分析这些孩子，他们，阅读量和他们将来的经济收入、地位、婚姻幸福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英国做了几十年，发现多读一本书，他们的月收入要增加10几英镑，这是几十年的一个经验。 嗯， 这正好印证了我们古人的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说法。 嗯， 那我们跟中国怎么办呢？我们新的时代下来，我们把我们中国这种教育智慧呢进行一些量化，出一些数据， 嗯， 就跟读书一个理由。那么这次整个全民阅读的一个促进，我认为还是比较直接的，比什么活动啦，热热闹的，比那个更走心一些吧。 嗯，给读书一个理由啊， 嗯， 这句话非常好。其实我在看咱们这个成果展示的时候，也看到一句话，您把第一书包比喻成孩子精神发育的配方奶粉啊， 嗯。 刚才基本把配方都说了是吧？ 对，王志克老师就是这个 配方奶粉的 营养师，精神发育的营养师。 哦，营养师精心的调配哈， 这个所谓，就是。读书确实是精神食粮，就我们现在，家长都比较重视这个孩子的养育，特别是奶粉。你看我们国家现在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大家都用喝进口奶粉。 嗯， 为什么要喝进口奶粉？确实，奶粉它是经过大量的科学论证之后，它的各种营养素都是均衡的配比的，甚至它会比母乳还要好。 嗯， 啊，我们说这个，然后呢我们去选做这个低书包的时候呢，也是考虑了所谓这个均衡性的这样一个原则。刚才其实我也谈到了，比方说五大领域啊，比方说各种文化背景、各种形式、各种样态的书，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通过读这些书能有一个均衡的发展，全面的发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掌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嗯， 所以可以说它确实是我们这个孩子成长的一个精神方面的配方奶粉，并且是最好的配方。 嗯，对 啊，这个奶粉还不一样，奶粉你还用母乳，不用配方还可以，但这个精神是必须得有这样配方的。你看朱文新老师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嗯， 其实吧，为什么精神发育我们过去是忽略的？精神发育其实你说人跟人之间有什么区别？都是100多斤，上下其实起跑线都不一样，后来区别完全就在于阅读。其实这是个大阅读，就是人的差距就是精神发育上你这个差别拉开的。一个国家一个人，人跟人之间，国家这样都是这样拉开的。 对， 这就是起跑线。 嗯，其实成长自古就是如此啊，都是两方面，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那身体上我们成人之后就不再成长，你还走向了衰老呢，但精神不是啊。 对，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你在生活中习得的智慧，你在书本上获取的知识，会让你这个人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 甚至可以永久。你看人少他精神还在，说精神发育是他可以，就你说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千几百年都可以 一直往上涨的啊。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第一书包啊，精神发育的配方奶粉。那其实聊到第一书包，我们还会将来会给用户一个长期的跟踪研究。那如何具体培养孩子的这个阅读习惯？比如说很多家长听到这儿的时候说，完了，我孩子已经3岁以上了，我焦虑了，怎么办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读书，聊第一书包背后的故事。 读书 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第二书包背后的故事，聊聊儿童的阅读。再一次介绍一下光临本次节目的二位来宾，一位是来自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的主任、少年儿童馆馆长王志庚先生，欢迎王老师。再和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第二书房的创始人李岩先生，欢迎李老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关不着，只能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 我们继续聊聊孩子的读书啊。上半时段说了第一书包从启动以来，我们的过往啊，我们特别精心的去甄选那些书籍啊，包括李岩老师还有王老师内心的情怀，我们其实都能感觉得到。那说到孩子的读书啊，很多家长现在特别特别的关注，也希望孩子能有从小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那我们第二书包主要是针对0到3岁的。 第一书包， 第二书房啊。第一书包主要是零到三岁的孩子啊。那收音机前的家长啊，比如说这个时候真的听广播，我也没有要二孩的计划，我的孩子已经4岁、5岁、6岁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面临一些儿童阅读的问题。那这个最敏感的时期我没错过了，那这个时候还有没有机会补救呢？王老师。 儿童阅读从我们说最好的这个婴幼儿阅读启蒙当然是就是从0岁开始，那是最好的。但如果你由于各种条件，认知啊，包括理念呀、甚至是时间方面、经济啊各方面因素吧，造成没有这个自己的孩子没有在更早的时候接触儿童阅读，其实到3、4岁、4、5岁都来得及。还是来得及的。但是一定是说最好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前有一定要有一定的阅读量，就我把这个阅读量呢叫做500本，就是在升入小学之前基础应该有一个500本的阅读量。这个很重要。 这500本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咱们第一书包给大家推荐了200本啊，这0到3岁的，那还有300本就意味着是比如说4到6岁读，那些应该读什么呢？这500本包括什么书籍呢？ 对，就是刚才我说零到三岁的这个书单 主要是让孩子学会阅读。 嗯， 那么3到6岁主要是亲子共读。 哦， 所以学会阅读是0到3的这第一书包的一个重点，真正的大量阅读是在3到6岁。 嗯， 其实有一些那个阅读量大的这个孩子呢，他在5、6岁的时候自己就可以读了。 嗯， 因为有一些是比如像无字书，它是适合孩子自己读的。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书，甚至有些音频书，孩子是在这个阶段他可以自己读的。 嗯， 所以我们说儿童的阅读呢有3个场景，一个呢叫亲子共读，一个叫集体阅读，一个叫个人阅读或者叫自主阅读，这三个场景都很重要。 嗯， 最主要的儿童阅读的这个就说是大量阅读的时间段就是在幼儿园。 哦， 就是在3到6岁这个时间段。 嗯，其实是一种集体阅读是吗？ 集体阅读是这样的，集体阅读就是说在幼儿园呀、图书馆呀、甚至小学低龄段的，他小学里头课堂上发生的，这叫集体阅读。有一个成人、老师啊，或者是领读者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像图书馆员哈，他们带着一群孩子去读。 嗯， 这个对于孩子来讲，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环境。 嗯， 因为阅读呢，它其实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它也是一个社会的事情，就是阅读能够促进我们说孩子大脑发展，更重要的在一群孩子一起共读一本书的时候呢，这是一个社交行为。 嗯，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和别人的理解，他就要学会啊如何尊重别人的观点。 嗯， 而如何判断相关的价值，甚至是说如何跟老师或者跟同学开展讨论辩论。 嗯， 甚至是争论。就是你可以去有这些场景，让孩子，就是书给孩子提供了一个话题。 嗯， 无论是亲子的对话，还是说同学之间的对话和老师或者班级的对话，这个话题本身能够通过对话延展我们孩子的大脑的发展和智力。嗯，包括认知思维 各种能力。 哎， 社交能力。 是的是的是的。 它不仅仅是和书里的那个人对话啊，书里的故事对话，它其实还经过一个内化和外化的过程。 没错， 分享讨论社交各个方面的能力哈。 对的， 所以读书不仅仅就是说我自己门头一个人在那儿读啊。嗯，它其实是自己各个方面能力的一种延伸。其实我们知道第二书房啊，有很多孩子都去哪里读书。 嗯， 我最近看李岩老师发朋友圈啊，就是这个孩子的借阅量达到多少多少本啊。那到第二书房读书的孩子包括家长，您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质？ 嗯，我们对这个群体其实我们有研究的，我发现这个就家长来说，整体这个家长的素质是比较高的，受的教育比较多。有很多有国外回来的背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群孩子的特点确实是都比较喜欢读书，很放空的。比如说我们山西临汾一个襄阳县一个山区的一个贫困县的，我们那做了一个第二书房。我们那有个小孩就是幼儿园，就跟王志根老师讲的，幼儿园这个阶段阅读量一个月达到500多本。 嗯， 海量一个月500多本，为什么？一，他们有的是时间。我说为什么这个阶段，就是志根老师讲，为什么他们3到6岁幼儿园是很关键的？因为是一，他们自己的阅读习惯、阅读兴趣有了；二，你只要有书；三，他们没有课外的作业，他们没有承担更多的别人跟他的东西。 嗯， 这个就比较自由的，你只要跟他足够的书，他的阅读的胃口就开了。 嗯， 这个是应该是前后来说，这个人生中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获取信息的一个阶段。 嗯， 在这个阶段就更正正老讲，就我们分了三个，一个是2到3岁之前，就是呵护孩子的阅读兴趣。这个孩子是有天生的喜欢探求外面的东西，你的呵护就你要很温顺的、很温柔的对待这个阶段的孩子，跟他足够好的书，是吧？呵护阅读兴趣，然后呢，3到6岁就要培养阅读习惯。 嗯， 就养成他阅读习惯了，你给他足够好的书，他越看越爱看，那么阅读习惯就有了。那么再往大，6到9岁往后呢，就培养孩子阅读能力。他看到多了， 嗯， 能力自然就有了。那这个能力有了，就相当于我们跟孩子配了一把金斧头。 嗯， 他可以走天下了，他可以进入阅读的大门、阅读的世界里面去，获取更多他需要的营养了。 嗯， 那么这个人的发育基本上就可以飞机从跑道起飞，然后跑道爬的成长，然后到自然去起飞了。他得必须跟他一个跑道，那直升机 一个翅膀，哦， 哎，你得让他飞起来，就得跟他一个跑道。 他有自由飞翔的能力了。 哎，我们得给孩子一个机场，其实加强教育、加强亲子阅读，其实就是孩子精神发育的机场。 嗯， 一直跟孩子这个。 您刚才说到一个点啊，就是说这个孩子一个月读了500本书。 嗯， 那我们怎么说这孩子就读完了一本书？从什么意义上说，哦，这孩子读了一本又一本， 啊， 他读完了之后 它是比如说 记住什么啦 啊， 有什么收益吗？ 是怎么评价的呢？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也和读者聊天，说我一年读多少本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泛化的概念，我翻一翻也是读，我精读也是读。 对，这个问题特别好。 那怎么说这孩子就读了500本？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认为这个读是个广义的大阅读的概念，翻就算，哪怕看了2分钟他不喜欢再让下来，这也是读。我就跟吃饭的一样，是吧？他真的是各种样样都在里面，你真的不知道哪一页哪一本书对他是有价值的，你只能是贩毒。 他是在那尝呢， 他就在那尝饭 啊。对， 翻这个时候还有兴趣怎么来的？你有的我知道，有的孩子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呢？其实都是在不断阅读中和自己天生东西在碰撞，在磨合，在找。其实阅读本身就是找自我的过程。这个工程翻书，不要希望孩子跟他这个老师，这个叫做培养他的阅读习惯兴趣的，让他爱读书，知道书好玩有意思就行了，不是说那点知识跟他进了就能干嘛，这是不重要。这是更新这么快， 对， 多知识都没用，但有个好习惯，好习惯好人生啊， 对， 就够了。 嗯， 哎，我认为是这样的。 对，那王老师呢？ 还是那句话，就是孩子阅读非常重要，但是孩子旁边的那个成人 更重要， 更重要。 嗯， 所以我们做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忽略的，就是说没有忽视的，就是那个成人。 对， 其实家长需要启蒙，阅读不是孩子自己的事情，是家长的事情。 嗯， 家长一定要跟孩子一起读书，所以我一直强调亲子共读，包括第一书包也是这样。我们这里呢做这个第一书包的时候，还专门给家长有书，比如说0到6个月的时候哈。我们那里头有一本书是给家长的， 家长 0到6个月， 家长读给孩子， 是让家长， 嗯， 读给孩子的。其实那里那本书的价值在于家长的声音， 嗯， 所以你能想到吗？0到6个月居然有一本书是给家长的，不是说让家长自己读的， 嗯， 是让家长把书上的文字变成声音，比如那里有很多是儿歌呀、童谣啊这样的书， 嗯， 当然也有一些，比如像色卡，啊，包括像有一些这个任务的一些东西， 嗯， 那么就是家长的。这个在陪伴儿童阅读当中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 嗯，这个非常重要啊。王老师说一句话，家长是需要启蒙的。其实人生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没有准备好。 其实我们这本书你发现这本叫阅读启蒙指导手册，其实是双关的，是先启蒙家长，家长再启蒙孩子。 对啊，孩子是没有完全行为能力 的你忽悠不是忽悠，您说的再热闹哈，那孩子不能过来说我要一个第一书包啊，这不可能。就是家长他有这个主观能动性，人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准备好就匆匆上马了啊！这个边学边做，尤其是做 我们说三遍工程吗？ 嗯 嗯，边养孩子，边学习，边后悔，关键还有一个边后悔，是不是啊？ 我觉得后悔是好事儿，后悔说明你在自省，你在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 如果不再上第二个吧，这个就不拿他练手了。 啊，刚才说到了，就是有一个孩子的，他一个月读了500本书。 北京有一个是刚才你看的那个，是一个月读了，一年读了是17年读了1745本，这是海淀区橡树湾的一个孩子读。 嗯，其实听到这样的数字，我觉得普通的为人父母者就会觉得有点望尘莫及啊。就是比如说他们会有这样的忧虑，我也是看二位的朋友圈，嗯，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家孩子可不是说就爱坐在长布，他就吃一个，然后他会把这个故事重复的读。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就爱读那个三只小猪，然后就每天都读那一段，他还听得津津有味。他为什么不去尝别的菜，他只爱这一盘呢？怎么办？什么原因？我怎么要改变他吗？ 这是孩子在阅读发展当中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嗯， 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本书，或者是书里的某一个 段落 啊，主人公， 嗯， 或者是某个语言，其实孩子有这样的现象是正常的。这第二一个，只要孩子喜欢让读，那你就给他读， 嗯 啊，比方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读同样的故事，没问题，这是正常的。 嗯， 过一段时间他会好的，但是呢，家长呢还要做一个引导，比方说你发现孩子都喜欢小狗的故事，那可以给他多元化一些， 嗯， 然后或者同一个故事的不续集。或者是说同一个形象的其他的书， 嗯 啊，另外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家长给孩子读书啊，孩子是在读2本书， 嗯， 这个我特别强调，就是孩子在跟家长读书的时候，他在读2本书，一本是手上的书， 一本是家长。 嗯， 就我们跟孩子一起读书的这个家长，他是一本书。 嗯， 就是他的声音，他的肢体，他对于故事的那个情感投入和演绎，您本身是做声音工作者， 嗯， 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是传递情感，传递的是我们人文的这些感觉。 嗯，你理解的有多深，你对读书有多么敬畏，多么喜欢，直接影响你的孩子啊。我们也说，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看过一个信息是德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家长都反映说没时间陪孩子读书，德国比较重视这个的，是能不能电视台去同意去读，你比如说一些留守儿童啊，或者父母不在身边的，结果发现孩子一看他爱听到后来大部分孩子要关掉，不行，必须让妈妈读。为什么？其实就是孩子要的，就是这个老师讲的，我要和妈妈读的感觉，就要在妈妈怀里读的那种感觉，就第二本书要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我理解了啊，就是其实我们电台也有啊，就是小给小朋友讲故事这样的节目，做的也非常的精良 啊，也受到欢迎，但是可能这种单纯的声音电波的传递和你真的抱着孩子和他近距离的接触，有温度的，有情感的，有投入的， 还有互动啊， 还有互动的这种亲子阅读可能是不能替代的哈。 没错， 所以说既然选择了为人父母，真的就要付出啊，这种付出可能是体力上的，更多是时间上的，精力上的啊。 对， 陪着他长大，给他一个金色的童年啊。那我们听众其实也提过不少问题，比如说，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我都能想到王老师怎么回答，就是说，您说这个读书，我们要读好书，比如说我的孩子已经有了阅读的能力，我要让他读名著了，那个这个名著什么时候介入啊？ 名著，特别是我们中国所谓的四大名著哈，因为名著有不同的版本，特别是它有一些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比如像有我们过去还有小人书，那么现在还有一些所谓的绘本版， 嗯， 然后把它给它这个做成很小的或者改编，所以这个我们不泛泛的谈名著阅读可能不太好界定，嗯，就是我有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只要孩子喜欢，那就让他读。 对， 所以你说有些小朋友说在一岁的时候他就喜欢读孙悟空，那很好啊，因为孙悟空有那个适合，就是这个比如说大闹天宫啊这样的，他适合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子读，那就让他读嘛。你说这是四大名著吗？好像不是那么样的原生态的四大名著的那个，我们讲西游记， 嗯， 但是他就会在一岁的时候他就记住孙悟空了呀， 嗯， 孙悟空七十二变，孙悟空能够带来他生活 的故事， 对， 嗯， 能够让他就是很喜欢书，上书， 嗯， 所以长大以后他也许就会觉得啊，他就会喜欢上西游记， 对， 甚至他会喜欢上更多的书，这个都是很好的现象，所以我不觉得说一定要到什么时候必须要读什么样的书， 嗯， 只要孩子喜欢，我们给孩子提供这样的环境，他选择了要读，那就家长陪他一起读， 对，它是一个自然成长水到渠成的过程，而不是你非得要把四大名著甚至是繁体字的给他，牛不喝水强按头， 再一个是这样，四大名著当时的时候我们的文献少，书少嘛，现在这么丰富的精神食粮不一定非要吃很老的那盘饺子嘛，是吧，嗯，但我们不能不让他吃，跟他准备了，就是整个老师顺其自然，嗯，书给他引导他就行了，不必要说必须是我吃过了你要吃，那现在发展与时俱进嘛，是吧， 就是关于经典阅读呢，我自己有一个所谓的三步法， 嗯， 对于我们的青少年还不是所谓的婴幼儿， 嗯， 就是学龄段的孩子，我是觉得呢，我们的特别是经典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 国外的经典文学作品，第一首先接触的呢应该是启蒙本，比如一般都是插绘本， 嗯， 就是插图啊，嗯，绘本版，那他就可以知道这个故事大概的梗概，这个是一种启蒙，一种引导入，这是第一步。 嗯， 第二步呢就是白话文啊，或者是说就是普通的这种我们就是译文， 嗯， 简写本缩写本，这都是，但是是纯文字的， 嗯 啊，这是第二次读。第三步的读呢是读最经典的原文啊，像我们中国还有古文呢，啊， 嗯， 对不对， 对 啊，如果说外文的，那你可能用英文或者是法文、德文去读， 嗯， 所以它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所以经典阅读是一个读者他持续一生的一种阅读。他喜欢上，比如说我喜欢莎士比亚，那你就可以先读莎士比亚的，从小孩子开始先读绘本， 嗯， 然后慢慢的读简写的文字的他的作品，然后慢慢再读他的这个全本， 嗯， 甚至是 原本外文的原本都可以的，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循序渐进的进阶的过程。 嗯，如果在孩子最初的生命阶段能够开启他的胃口，他慢慢的就有消化和吸收的能力，他胃口就大了。还有什么名著是他不能去触碰的呢？哎呀，时间很短啊，都到了11:54了，请二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句寄语吧，关于读书，关于生活都可以。嗯， 好，那我先说。 嗯， 我觉得家长陪伴孩子读书，还包括老师啊、图书馆员呀、阅读推广人啊，我都把它叫做领读者。我想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每个儿童都能被领读为读者。 嗯， 所有的孩子都能成为读者，但这里头有个大人，就是那个领读者。然后每个读者，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都可以成为领读者。你可以去帮助别人，领读别人去读书。 嗯， 最后就是为儿童领读，为好书代言。 为儿童领读，为好书代言啊，特别棒。李岩老师呢？ 其实还是我经常说这句话，就有爱读书的孩子，就我们放心的未来，对一个家庭是，对一个国家更是。 嗯， 然后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关注我们的孩子，我说是我们每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孩子，我们应该一起关心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下一代，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化的，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的事情。 嗯， 是用这样的，谢谢。 嗯，精神的成长永远不会停止，它会让你的内心更有弹性，让你变得更加强大。究竟第二书房的第一书包里有什么样的玄秘啊，大家可以关注第二书房阅读空间的微信公众号，到那里去联系王志庚老师，联系李岩老师。也感谢今天所有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北京故事广播即将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白夜光照天涯的两端，心上却不 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